锵锵三人行，诸位欢迎收看性健康热线节目。这位是泌尿科学会主席徐子东主席， 最讨厌讨厌那种节目。 这位是妇科专家李文博士。 我好像上错节目了。 看过这种节目吗？说哎，徐主席，我这个最近这个下边有点那个 不，我常常看到那几个所谓的专家在晚上的那个广告节目里边，我知道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收入，可是我觉得他们损失真的很大。他们自己这么看到，他们不难过吗？ 我觉得 还有什么著名相声节目主持人也在那里老主持半夜的这种节目， 那我管不着。但是某一种经常出现的，我认为要学习李文哈，锵锵三人行应该向他们讨要节目形式版权费。那都是锵锵三人行的形式，很多节目就是咱们这么做的。这位是徐老师，我就想问问呢，我每次看我就说什么学会主席、博士生导师，真的假的？如果是假的，那是不是现在就是骗子？那就给抓起来啊！但是如果是真的呢？那你这些学者怎么就在半夜里卖药呢？ 对，他可能就有些好处嘛。我刚才 这种节目在国外也很多，都是一两点以后才开始的，所以有睡不着的人，或者是真的会打电话会去 order 这些产品，或者是他们一定卖个东西嘛。 你没觉得我现在在北京，你没觉得到晚上从大概十二点左右 越来越多，对， 蹦蹦就摁吧，全是这个。 还有一些艺人上去呢，把他品牌都打烂了。 对对，但是卖东西是美国也是半夜都是广告，但是中国的这个未免太集中一点了吧。你去看那个几十个台的广告，无非就是丰胸啊，然后就是性的什么、 八点黄金档也有啊。你不是右脚上脚全部什么性卖这个什么这个医院那个也有，你不用等十二点。 要是外星人跑来不了解的话，以为这个国家的人真的健康出了大问题， 而且性健康出了大问题。 东亚病夫心解啊！ 我跟你说，不光是什么明星，我现在发现比较时髦找外国人。 外国做 你没觉得吗？这种卖药的，他大概觉得中国人喜欢看。 不是讲教育的吗？怎么回事？ 好，讲 我带了这么多资料，快点。 我就说到了这些专家学者的问题啊。 哦哦。 我就所以我就要跟你讲讲教育的事儿啊。最近这个这都是一些真的假的呀？说这个英语啊，四六级，我首先听到一种谣言，说四六级考试要取消了。然后呢，人心大快。啊！可是后来他们说不是真的，确实有这个争议， 说是很多人要出来 反映不要这个四六级考试，说太折磨人，或者对很多大学生来说太不公平了。这你是专题啊？ 你从这个性病到这个英文教育，让我转一转。好，可以了， 可以了。 关于这个四六，你知道我英文教育专家了，可是对大陆的学者我也是慢慢在琢磨，因为我在这边只有三年嘛。那我的感觉是说，我们在国外也有像讲的说这种SAT 或者 GMAT 或者 GRE， 当然那是英文的母语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 high school 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有 mandatory 一定要学两年的外国语，比如说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有选择性的。 那 到对，那到了大学呢，你可以也要学两年，还是一定，要不然你毕不了业。可他那个考试呢，最后的考试和我现在看的这个2005年的一月四级的这个 A 卷还有 B 卷呢、啊， 好家伙，李文，你瞧他这个资料，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有一点难了。 你都难呐、 啊？不是难，是对我在，我想到我在那时候，假如说我是英文是我外语，或西班牙是我外语的话，我考那个试没有这么难。所以我了解现在学生 的心声。你的意思就是四六级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内地现在中学、大学的一个必修课程， 对， 太难了。 我觉得太难了。比如说我们讲过，假如说你是艺术家，或者你是做电脑科的话，那你要学这么多的什么？这些我看的都是只要怎么写这个世界末日的局面，需要学吗？没有必要学。我觉得应该有个三五级，就是给一些不是本科的，什么本科是自己的，不是学英文的啊。那一个是专业的英文的，假如说你要去做翻译人员，或者是在做传媒的，或者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四六的话，我就把它取掉吧。 你知道我的四级、六级全过。 哦，不错。 当然了，我这李文还在教我学英语。我大学毕业四级，后来我一想闲着没事干，把六级也考了吧。六级过了，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作弊的。 啊、 哦，我发明了一种绝世无双的。 哎，你这样讲的话，会不会 作弊的手法？ 你这样不能乱讲，因为在国外你说作弊，他们还会再回到你的这个记录，把你那个。 可以啊，无所谓，现在蒙过去了，还管他那个？你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跟那个卖假药的一样嘛，就过关嘛。你这个东西不是真的，你知道吗？就是说。 我真正的理想，我跟你讲，李文，其实我很那个倾慕你，不是 倾，什么是倾慕？ 用词错误，你看他也不知道，无所谓。 就是说啊， 我挺喜欢 啊， 向你学英文的 啊。 为什么呢？我在凤凰卫视啊，确实很自卑，因为所有的主持人都懂英语，就我不会，就会说那个他妈的就死啊。 不是每个英文都讲得好的。 哦，你还挑他们的这毛病，那我就根本不会。但是就说，我觉得太需要了。可是我需要的是真的会啊。可是你那些考试，你知道现在他们说那英语学校时髦的，就是成了一门术。你这个人可以考试考高分，但是你是可以不懂英语的。我教你招，这是老师啊，专门研究这个什么样的题型。你尽管你都看不懂，但是你看到这个里边有这个单词，有这个单词， 对， 多半它的标准答案你就写哪个。这是一套法术，教会了你，你就能过关。 所以补习班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在新东方也教过嘛，就是一对300个学生，我一看吓呆了，我说这种不是我要教的英文教育，所以我那时候也没做了。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应付英文他们考试大家都说 number one， 像那个雅思你知不知道，去年他的一个统计说 oral English 就是绘画倒数第一是谁，就是考得最烂的 中国， 对，中国的学生。哎，可是哪个政府投资的最多在英文教育？ 中国的， 对，就很讽刺嘛，就是你考了半天，你说会不会用不同的方式，补习班赚钱？ 考试不考 oral 嘛，他现在只是听写读嘛。 对，听写读比较好。 没有说的嘛，四六都是没有说的。 现在四六开始新的版就有听力，还有这个可以电脑可以就学 TOEFL 嘛，跟电脑开始有。你说，所以你对马不对这个什么牛不对马那个嘴的话，早晚会破窗会。 哎，李文，你知道这玩意儿，国家说是我看了看，说是去年啊，说是还做了一个调整， 嗯， 但是人家说呢，越调整越出问题，可是呢，给你成绩单，就告你考多少分，但是也不设及格线，可是你不设及格线，学校里边却设一个红线，比如说原来是100分、60分，他现在叫700分，可是学校可以设一个400多分。作为一个线，实际上等于换汤不换药嘛，而且这样了，大学生找工作。用人单位拿到你的成绩单，过去呢是都知道及格了，这次呢人还知道你考的多少，你更给学生增加了门槛。 对对对， 所以是现在这问题。 我觉得有这个 score 我觉得不错，像我们在国外 啊， 香港也有，对，因为你看 SAT 的话，我们是1600是 perfect score，你拿到1600基本上可以保送 Harvard 随便什么 或者 Stanford， 对不对？啊，是 Stanford Harvard 这些的学校。那你可你没有个 standard， 你没有个标准的话，你怎么去？当然我知道那是 SAT， 那现在我们这个外语何必那么严重？ 就是美国的高中的会考。 对， 这个成绩考得好呢，就大学就可以。 我们在高中就开始背 生。CIA 神器，你老讲给他 SAT， 他不知道什么。 啊，就可是 SAT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好像这边的 TOEFL 的感觉，也不行不行不行，就 是 这样讲。 TOEFL 是什么呢？反正我也不考。 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 高中会考 就开始， 大学会考 就开始很急很急的。就是像这边的很急，四六级马上就是本科都不学了，就看了看英文。就我们那在美国的话，就是从高中开始念 SAT 了。 啊，咱们这个先去一下广告。 OK，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吗，徐老师，我是李文的，我不敢请他做节目，因为我是他的英语强制教育目标，每次一来。今天呢要教我，你看还专门准备了， 对对 是吧？ 对，准备很多。 今天要教我什么呢？ 哦，先给你，我不是打书啊，这个书已经出了很久，就是我这两本啊，就是我是英文教授，所以大家忽略我真正的饭碗钱， 饭碗， 我不是一个 完全真正的斗争，只是业余爱好。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一些我们刚刚讲的 C 那个就是四和六级的，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学来都是以后都用不到，都是适应完了也就为了升官升学，完了最后都学不了。我想学一些。好的，就是说有俚语的，有介入这个文化的， 有用的啊， 对，有用的英文， 用得着的。 好，比如说我们的发音呢，本身发音有很多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的老师都教的不太好，那我就写了一本书呢，我们看看啊，就是说这个音呢，中国的朋友们呢，学生们都不太发得出来，你会这个音吗？哎，不错不错，对，好，那我们来学一。 叫辅音，就不发出那个喉音了。 对，所以发音时你嘴要来微张开，OK， 上下齿稍稍分开， 舌头放在这儿， 对，只露出部分上齿，舌头这个什么怎么讲？ 位于上下门齿间， 对， 哎对， 气完了， 气流速度慢， 完 了，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录不到声音。 不是你要的。你这个的完舌头还要伸回去，完了你的手呢要摸你这边， 这个叫什么？有没有那个震动的？ 哦，怪不得外国人说话喜欢做手势。 不是，我是想教你，你像一个，你说的是不是有那个震动的音？ 对 ，OK， 好，那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啊。讲一些生字 mother、 对，不错，这些生字都常常都会有 th 的音。 定 好，那我现在给你一个绕口令了啊，就比较难了。来讲这个字，讲这个句话。 Samantha 333,000 throws。哎，可以吗？咱们苏醒。 你要不要试试看？不要。没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 th 音，那我全部都把它放在里头，所以应该是 Samantha through 33,000 throws。所以就是那个 th， 就是你的 tone 要再改一改就 OK 了。哎，不错，有进步，好学生，逗学生。 主要是对着美女，我跟你说，哎，那个 只要美女教。 不是，李文，我最近是有一个体会，我去了趟非洲。蒙巴萨，我发现呢，我的英语其实全在潜意识里，但是呢，有时候啊需要一些刺激。我跟一位非洲的美人，我们电视台的一个合作者，一个女制片人，哎，你别说，岁数跟你也差不多，就是穿着三点式游泳衣，身材极其性感，然后在游泳池旁边，我们一起躺了三天三夜，就是晒太阳，俩人就躺在一块儿，他们在忙活准备节目的事嘛，我们就聊。聊到了很深入啊，聊到了他的婚姻，他的人生。我怎么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我的这个英语啊有一个苏醒。 李文，你受到启发了没有？对于这些学问英文没动力的人呢，就得要有个游泳池，要 上 三点四。 我发现我不是不会的呀。你想，我就问这个女的，我们都能谈到什么程度？你看你现在让我用英语讲，我讲不出来。 我刚刚什么？来再讲一遍。 当时我说这些话都是用英语跟他交谈的呀。我说这块伤疤是什么？ 对， 他说这是他那个白人老公把他从四楼扔下来时候留下的痕迹， 最容易听得进去。 后来他就不喜欢白人了，他说我要嫁个黑人，但是黑人老公呢要娶第二个老婆他也不行，于是他就说你呢，你要帮我在中国找一个中国男人，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中国的。 他可不就是跟你回来了吗？ 哎，反正留了电话。 不过这样你讲的对，因为我觉得很多老师，很多学生跟我说，李老师，我们学了一辈子这个哑巴英文，不，你可不可以跟我教一些好的一些 tips， 这些怎么讲，就是说 suggestion 啊。那就像你刚才讲，就要把英文全部入到你的 lifestyle， 你的生活之中，厚着脸皮讲。那看一些这种喜剧片，不要看一些纪录片，悲哀的东西就不要看了。那就是看一些小说，你喜欢 Hemingway 就看 Hemingway， 对不对？那你喜欢看散文，你对这个电动玩具你也去看。就既然是要你的兴趣这一头， 好 第二课 这些我一定好好的讲。但是呢，社会更关心的是，你作为一个搞英文教育的人呢，你对国内的这个英语教育的这个现状，你不是爱批评吗？你可以批评批评，你认为有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体制和教材和老师都有问题，可是也不能放过学生。 除了你之外，全有问题。 哎，爸爸也这样讲过。啊， 这是有， 就是每一个人，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敌人。 好， 这父亲知道你 的，对对对。 我觉得体制的话，可能要讲一讲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小学这边就开始学，对不对？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学到中学，学到什么大学，怎么英文还是那么失败？我觉得可能就是课本的问题。我也是今天带了几个课本，我在美国就用这两个课本，没有什么打广告啊。因为我觉得我 给了你钱。 没有，是我自己买的，是我以前的书，你看。OK， 所以就是我以前在人大也教过嘛。那就是说，我觉得人大他们很多学校还能补习班，他们一定要说他们的教材。那你这个教材，比如说美国的教材，他们比较就是说会给你一个pre-reading 的一些 question， 就是说你要先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先 问问，完了会很多 role play， 就是说学生跟学生的一些 role play， 对角色扮演， 对，主要是学生要男女搭配，尽量漂亮一些，这样动力就会非常强。 OK， 好， 就三点式游泳池， 所以呢， 这个就是 role play， 最好在游泳池边， 这个是最好的 role play。 快点啦，你听完了， 好，快讲。 所以呢，我 讲了半天就是 role play， 那么严肃的事情，你又让我 而且融入他的 lifestyle， 对，所以我 全讲对了。 课本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激情，你没有激发我学那个死板。 他的激情就在游泳池嘛， 就是没在游泳池，怎么能有激情呢？ 他的例子把你要讲的东西全概括， 不是就是教材，咱听明白了， 教材 让人没激情。 对，还有老师们呢，我觉得说 也让人没激情。 一个三比基尼老师，你就会有激情了吗？所以我觉得老师就要挑漂亮一点的，没有， 就像你吗？ 我老了，这个，所以我想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太多太多的这个事情可以讲，可是最多这个三个方面就是教材、体制还有老师。 啊。那学生呢，我觉得话不能说怪环境，哎呀没有外国人讲或怎么样，不能怪。北京和上海这个大都市，所有的街牌到菜单都是英文的，对不对？双语的，你随便找老外也可以讲，这是理由。 吃饭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要找理由，学生也要激发他一些这个 体制。 体制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的课材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要赶快去一个大的 overhaul， 要去改革这个。 全面的改革。 对，因为不要为了某一个出版社、某一个教育局啊、教育部出的一个某的书，你就要去用，因为老师都没有激情教，完了学生都快睡着了。那、啊、你学的英文会怎么样呢？ 我跟你讲，我看过黑材料的，他讲中国在英语教育方面花的钱最多，但是呢，也没有教出几个会英语的。可是这是多大一笔钱，黑钱呢、啊？咱不敢说是黑钱，材料费啊，可是这是关联到多大的一个？ 投资多是因为人口多吗？ 不，你听过新概念吧？你小时候也应该学 过。听过， 新概念在美国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我教了十五年，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而且刚刚四六级我没有讲回去，你有七个人，只有七个人再去每年弄这个，对不对？有应该几百万的人去考这个试，学生们，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试到最后考完的话，你不能运用它？ 对， 在生活上，你刚讲的可以说那个黑人白人怎么样，对不对？你用不到，就是有一个问题在。那为什么还要这个四六呢？那可以把它改好一点，三五也可以，七八也可以。 是，哎，李文，这你就是美国人了。其实我作为中国人呢、我这对这一套啊完全适应。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父母都是这样的呀，这个根本不必跟真实有什么关系的。我们要过关呢，比如说评工程师，到我评编辑、中级编辑、高级编辑，那就得交点材料，反正你过了，你拿到这个职称了。过去讲你分配的房子，你的工资水准跟这个都挂钩，甚至当年入党加入共产党也是我要过的一关呢，因为我是新闻系啊。 而且都把它作为问题的，你的职称问题解决了没有？ 对， 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问题，你的组织问题解决吗？你要解决你的职称问题，你就得过这几个关，所以这都是一套程式。 所以为什么他们教授写假论文呢？这不就是为了过关吗？ 为什么他能教授？ 别指责我，别指责我， 别指责我，告他。 所以我为什么那些整天泌尿科呢？我一看，我觉得这些人不知道哪儿来的。 他们也用英文唬人呢、啊，他找几个外国不知道什么人跑在那里讲几句英文。说我们美国制造德国制造， 在美国混不下去， 连假药也要靠这个东西英文来混。 我之前在美国都混不下去，来这边赚钱。 你是不是在北京见过很多在美国混不下去？ 有啊，白吃白喝的、啊、完了那些女孩就贴上去，因为这边是绿卡两个字，就这样子啊，一个挨一个月嘛，你怎么办？这个社会就这个样子。当然也有好的外国人，也有好的中国女孩子啊，我不是说太偏。 哎，有什么国家对咱们中国是也是这个印象？那我愿意到那个国家去认识。 就贴上你啊，你再回去你那个非洲岛吧。 怪不得，还真是。我唯一受到异乡女子的这种如此礼遇，还真是在非洲蒙扎萨。 他们听过中国吗？在非洲有一些小地方可能没有电视。 当然了，他们爱中国。还有好像一位俄罗斯美女也跟我说过，说是这个白人呐、啊、也不好，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男人呐、啊、也很厉害，打老婆呀、啊、或者什么的。现在我就爱你们中国男人，我现在比较。 他可能是爱你的钱吧。 啊， 会不会？ 我当时穿的光光的，没表示什么有钱的表示。 没有，有电视那个 TV crew camera 一直跟着你，他们说你是名人， 哦、 你回去话也还有这个还有靠山。 原来我这名气都能到非洲海岸了。 看来你的三点是教育法还是不能。 好了，快点讲上回去。 好，讲咱去广告商量一下，待会儿说什么。锵锵三人行， 又跑题了。 广告之后见。 好像您留座。 你看我整李文的黑材料，他也关心中国语言，这是打官司。2005年几月几号哈？这个被人辱骂，然后李文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做了笔录，经民警调查及保安证实，某某某拒绝拴狗，并用诸如“你丫的”污秽的语言辱骂李文的事实是存在的。哎， 这是骂你是？ 对，去年的案子了， 这是很有名的。 我打了四个案子了， 赢了几个？ 都没有输。 哎呦，比你爸爸成绩好哎！ 我早晚可能还会输的，因为我们是不是管他的过程？ 真是乐在其中啊！ 对呀、啊， 我还跟你讲， 我在教育人家。 他们每一个个案，我很难说同意不同意。但是李文妇女啊，对我有影响，在这两年发生的，就比如说我原来说，就说我运输火车站，比如说运车给我野蛮装卸嘛，磨坏了嘛，我当时不是说嘛。我跟你说，我过去是就算了 啊， 但是我这次我脑子里想起的就是李敖、李文， 我拿起相机，心里一点都不生气，你知道吗？很冷静的拍照片，然后找他们索赔。我当时想到的就是，他能这么对待我的车，下一个他就会对待徐子东的车、梁文道的车。所以我付出这么大时间精力，我是为了帮他改正。最后讨回来，我修车花了4000多，赔回来我1800，是这个胜利是得不偿失的。可是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要感谢他们父女俩的某种精神的影响，就是说我帮你进步，我要不这样，你这个火车站野蛮装卸的问题就得让你掏点学费，虽然我得不偿失。我还真是， 可是我的问题是，外事警察会不会对你们稍微有点帮忙啊？就是说你的官司打赢跟你妇女的这个名声啊什么东西。 我觉得唯一的办案就是说，对，我觉得就算我今天这样不用爸爸名声了啊，就是说就算我用爸爸的名字，或者我用美国护照的身份，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觉得我今天你要看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因为现在我做事情大男子丈夫怎么讲，男子大丈 夫，男子汉大丈夫 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然有好处，可是真正美国大使馆会跳那个墙去保护我吗？他们也说你赶快回去，因为这是大陆，法律不一样，你知道，国台办也不一定会帮得住我。爸爸在另外一个海岸，他能坐个飞机过来吗？ 远水解不了近渴。 对，我却觉得说真的是 但是问题是，如果外事警察都对外国人在法律保护多一点的话，那一般。